飞机要去巴黎，巴拉巴巴。如果明天的是谁知道，今天的你不知道，今天的我今天过了就好。虽然明天的是谁知道，明天的你。

只要你在我身旁。

住太漫长。我泪落下，当你说我很坚强，不是那样，我只是不肯绝望。因为最怕妈妈然随风飘荡，忍痛不放手，紧抓住梦想的翅膀。 想这样也好，因为爱那么多，因为爱那么浓，结果依然是失落。走过熟悉的街道，忍不住要回头寻找昔日的欢笑，却让风吹散

界，你一直都在，一直都在。 陈奕迅演唱的这首歌，歌名呢很励志，叫《路一直都在》。很多时候我们奋勇向前，找不到办法，找不到出路，其实掉头也是一种途径。接下来要听的歌来自蔡淳佳，《回家的路》。 心间。

飞行。 这是郑中基演唱的《绝口不提爱你》，我一直认为他比张学友的唱功呢不会逊色哦，可是他个人更加喜欢拍电影，所以这么多年呢，他在歌唱这个领域用功还是不多的，虽然他天分极好。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也是一位天赋异禀的歌手，这样说你绝对不会反对，他是王菲，这首歌叫《怀念》。 是不足的氧气，点着烟蒂，回味你的呼吸，搜索脑里未完的句，对着空气唤起着你的问题，独自每次真实的相聚，关着自己，渴望着你的消息。 时候我们特别努力，可是达不到预计的效果，怎么做也做不好，无数的眼泪在夜晚长了又长，很多事儿不是我们可以掌握的，但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一种心理调试啊，说生命呢必须有裂缝，阳光才能照得进来嘛。但是我也认为这个哭是一种很好的排遣方式啊，不过呢，我通常选择一个人在家里面选择一首应景的歌啊，然后让我的这种情绪随着眼泪啊把毒排出来。女人嘛啊，哭一哭无妨的，当然男人哭吧也不是罪。 在我年少的时候，身边的人说不可以流泪，在我成熟了以后，对镜子说我不可以后悔，在一个范围不停地徘徊，心在生命线上不断地轮回，人在日日夜夜撑着面具睡，我心里憔悴。你流泪的时候，却忘了眼睛怎样去流泪，明明后悔的时候，却忘了心里怎样去

要把事物的想象画成你要的形状，我羡慕你的坚强。 是一个庞大的力量，它让你瞬间错觉自己很巨大，其实你正被妒忌带来的情绪吞噬，你已经失去了大半的自己。这个时候的你啊，已经被悄悄地支配了，化身为充满妒忌的一个气囊球。所以记得下次不要嫉妒了，因为你很有可能就变成球了。 Have a seat for a long time. Yeah, it's been a long time. Yeah, it's been a long while. How are you doing? I'm doing fine, yeah. You're looking great, you know? Wait, you're looking good too. Thanks. So you're still with her? Yeah, I'm still with That's her. That's cool. That's cool. I like her, you know? Thanks. I'm happy to see you. Good to see you, too. 你的长发为何不留？你干嘛会学懂喝酒？你那个男朋友酒量也算一流，聊个一整夜只怕不够。

只爱陌生人，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张惠妹的个人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作品《空中的梦想家》，飞碟电台成立的行销策略案是很经典、很成功的一个案子。他用短短的半年的时间呢，让飞碟电台成为了台湾商业电台界的第一品牌。幕后的这个大人物杨立德，也是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空中的梦想家》的创作人，把飞碟电台的形象塑造的既年轻又有生命力，一直到现在，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飞碟唱片的"飞碟"二字出自于这个叫做杨立德的手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他给童安格来创作的一首歌，作词呢是杨立德，作曲是童安格，他们两个人是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来听到这首《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午夜